北京机场的士上客，的士高峰时期可以等两三个钟嘅，但系只要俾1200蚊车站调度员，就可以唔使排队，有打尖嘅特权，成为特权的士。令我谂起一句90年代嘅移民潮语：有钱有办法，冇钱基本法。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月入唔到10000人仔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证实致歉美国嘅洛杉矶啊，再次证明咗口里说不，身体很诚实。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买买买，中超强队又天价买人啦！啱啱买完奥斯卡啦，依家又话想买迪马利亚，喂，朗尼都话要啊，仲要60万磅周薪添啊！哇，有冇咁多钱啊？但系咧，我估咧，香港观众最关心嘅咧，就系乐视仲有冇得播英超。我是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回来这一集的强国 新闻者。 我们这集终于有齐人了， 是的，齐回人了。 我跟大家讲声圣诞快乐先， 圣诞快乐，新年 的时候可能讲 新年进步，新年进步，你未必那么快，是吧？ 接近， 我们可以讲今天是星期二嘛，今日系 27， 我哋出街29号，咁系。 有啲人听，有啲人唔系听我哋呢个 channel， 听迷迷 channel 咪变咗一， 迷迷 channel 可能要过一年。 系啦，Happy New Year 都差唔多啦。 有啲人储埋一次过听噶嘛， 系咯系咯。 不如讲埋农历新 年，系咯，龙马精神嘅话， 诶，食个粽先，知唔知啦？今集我哋有咩 topic 啊？ 我等阿边讲啫嘛，喂，咁咪今集咪其中一样嘢咧，嗱，即系首先多谢咁多嘅听众支持我哋 Facebook 先啦，咁咧小弟咧早排出个 post 好大争议嘅，咁咧就系话咧我哋过四百，依家系410几个噶啦，我哋录嗰阵时，咁咪过400几个 like 咧，喺个里程碑啦，我强调翻先，喺个小嘅里程碑嚟， 想试又卖样嘅大步啦， 好近啊， 系小里程碑嚟嘅，咁主要嘅目的咧。点解出个 post 咧？就系、是、我成日想听 MJ 唱歌啊！咁咧，所以咧，我先有咁嘅 post 咧。 又会唔会做全套啊？ 你嚟做长套，我就啱晒做。400个唔容易噶啦，你谂下嗱，金字塔嘅原理啊，400个佢有 friend 噶嘛，每一个人有400个 friend， 咁400咪变万六咯？万六个人入边又有再有400个 friend， 400×6等于几多啊？阿 Win 你数少啲， 400×10，400， 哇，好多啊，总之几万啦。 哦，都有道理嘅，咁我哋期待下，希望尽快可以突破500，就可以听到啊 MJ 嘅眼晒周咯。 系啦，仲有一样嘢，嗱，呢样正经啲啊，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咁有一个听众咧就留言，咁就讲叫我哋，咦，不如 share 下之前咧阿邓生啊，系啊，阿菲律宾黑肉咧，我哋提过嗰位咧，系啦，咁因为佢依家咧就搞紧嗰个众筹180万，咁咧佢就话可能咧。就会有啲门路呢就可以营救到自己。咁呢所以呢喺佢嘅 Facebook post 嗰度呢，咁 page 嗰度呢，咁就有个咁嘅 post 走出嚟，咁就话想想 筹款，呼吁大家捐款， 筹款咁样。咁咧，我哋咧喺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已经 share 咗佢嗰个信息噶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下邓生咧，都可以去佢嘅 Facebook page 嗰度揾翻佢嗰个 post。咁咧，佢个page 咧叫做黑肉。 3650天啊， 系嘅，3560定3650， 365日啊嘛，十年啊嘛， 我哋讲咩嘛先，咁啊而家北奇就揾紧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啦，同 MJ 讲下今集 5730啊，唔好意思， 5730十几年啊， 黑玉第5730天，系啦，系邓生嘅，邓生嘅 page 咁样， 诶，咁啊，讲笑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不如我哋今集系有个主题嘅，其实都，咁啊 MJ 可以介绍下咯，今日个主题。 咁我哋而家我哋呢一个节目呢就係讲强国生还者啦，咁係好多时带入一啲强国嘅信息啊。咁其实呢我哋香港人对于强国嘅信息呢其实有时都系好片面嘅，即使淨係听我哋讲呢有时都系有少少误差值喺入面嘅。咁究竟我哋眼中嘅强国系点呢，或者强国人眼中嘅香港系点呢，我哋呢一集系可以探讨下嘅。 係啦，咁我哋先探讨呢个强国人眼中嘅香港啊。咁嗱，阿 V 咧， 其实头先开麦前都同大家讲过，同两位主持都有讲过啦。其实如果去剖析翻呢个大陆人啦、啊、眼中嘅香港咧，我觉得首先应该系用时间去做一个分水岭先。因为譬如90年代又好，80年代、80、90年代啦嘅大陆人睇香港人嘅睇法，同而家你个踏入咗千禧年、2000年对香港嘅睇法，其实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唔同。 其实咧，我好赞同阿 Win， 阿 Win 不嬲我哋智者嚟咁，所以不嬲赞同佢讲嘢，系啦， 屌鸠我就 OK， 系啦，咁咧就因为咧我都听过好多朋友讲咧，咁咧其实。 实咧，佢哋以前咧，即系强国嘅朋友啊，对香港嘅印象咧，主要嚟自啲咩咧？影视作品，即系电影啊、电视啊，甚至歌啊， 个个都系赌神嚟嘅。 系啦，咁咧好多时咧就会即系俾啲影视作品影响到佢哋即系心目中香港嘅形象，因为佢哋即系可能即系。以前个年代啦，可能八九十年代啦，就未必咁容易嚟到香港去玩或者旅行嗰、那个年代嘅强国人，咁咧、所以就好多时透过啲影像去了解香港嘅， 系就会觉得香港，我记得我即系2010年啦，翻大陆嘅时候，最多人问我嘅系咩咧？就系话香港治安系咪好乱啊？系咪好多古惑仔啊？或者陈浩南啊？呢啲咁嘅题材，因为佢哋嘅接触都系九十年代古惑仔啊嘛。 系咁红啊，古惑仔 系啊，嗰阵时 古惑仔系随呢一代人伴住佢哋成长 嘅。嗰阵时有个强国嘅朋友咧，嗰个强国嘅朋友咧，嗰阵时啱啱第一次嚟香港，我带佢嚟 睇陈浩南， 仔定女嚟 噶？ 诶，有仔有女。 都有啦，一对好一个好字啦，咁样 ，OK， 系啦，咁就佢嚟第一次嚟到，我带佢落铜锣湾，佢真系惊， 真系 佢真系惊，哎死啦，落到铜锣湾， 阵间有人劈友点算？ 系啦，阿个 Lincoln 会唔会出嚟噶？ 哇， 浩南会唔会出嚟噶？咩乌乌欧会嚟搞事啊？咁样 ，Lincoln 出嚟落嚟做咩啊？买嘢啊？ 即系古惑仔咧，会系其中一方面大陆人对香港嗰啲治安啊，或者社团嘅睇法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啲大陆人咧，唔知点解咧，硬系会觉得咧喺香港行街咧，会成好容易见到明星嘅。 咁啊，确实比佢容易啲嘅。我嗰阵时喺广西做嘢咧，佢都成日问我。 有冇？哎，有冇系喎？广西做嘢，成日问你有冇见到？ 成日问我啊，话你有冇见过谢霆锋？跟住佢觉得好开心嘅，好搞笑嘅。 咁你点答佢咧？有啊，天天都见到。 咁我真系见过，咁话好普通啫。咁因为香港地方细啊嘛，你有时真系即系可能落啡粉买嘢，可能真系会见到明星咁样。喺佢哋嘅眼中觉得好离奇，因为大陆太大啦嘛。好唔容易见到嘅，香港好唔出奇嘅啫， 我觉得佢哋啲睇法咧，就觉得明星就好似安安同佳佳咁样啦，喺个动物园嗰度，你行过就可以睇到，哇，谢霆锋啊，哇，张艺凡个龙嗰度，喂，张艺凡，竹叶啊，过嚟啦，过嚟啦，咁样嗰啲 嘅，确实系嘅，但系呢个距离佢认知系有误差值，但系咧，喺香港算系容易见到啊，我谂全香港人都试过，可能落街见到发哥啊， 野生 去茶餐厅见到啊吴镇宇啊咁样，好正常嘅事情嚟嘅， 都唔系。都唔多， 系因为佢哋咧，我每一次咧，真系啊，我谂好多有去强国出差或者嘅经验咧嘅朋友咧，都一定俾人问呢个问题嘅，就系好似头先阿 Win 啊同 MJ 讲，喂，多唔多见到明星啊咁样样，咁咧所以咧，我嗰阵时喺强国出差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咧，就系同佢哋讲，我香港见到明星嘅经历，系咁基本上咧一讲咧，咁佢又信嘅， 好开心， 唔系咁我讲真嘅，咁我真系讲真嘅， 我啊之后都同发哥食饭啦，夜晚啊 Stephy 同 Chuisa 同我有喝酒啦， 啊跟住夜再下。场就翻咗酒店啦， 天 崇 薛凯琪啊，同我揼骨啦， 系啊，咁咧嗱，所以咧，由于咧，即系头先提过啦，由于佢哋好多时个对香港嘅印象咧，就系来自于影视作品啊，咁所以咧，好多时佢哋有啲误差嘅。第一就系头先 MJ 讲就周街叫佢明星啦，第二咧就系咧以前好多强国嘅人咧会觉得香港嘅屋咧。系好大间嘅， 系、哦、啊，就因为呢个 CCTVB 嘅， 系啦，冇错 啦， 系啊，即系一间屋都唔知点解系成千几两千尺咁样样，跟住喺条街跌到20万，唉唔紧要啊，最紧要帮到人啫，20万唔紧要嘅，冇所谓嘅，即系佢哋，即系所以咧会俾到一个印象或者形象佢哋，咦、其实香港人咧，哇都住啲屋几靓， 咁如果系咁，佢哋应该都会觉得香港人好中意食公仔面啊，食面嘅，对嘢，我煮碗面俾食， 同埋好中意烧嘢食。我觉得系天台烧嘢食嘅， 就烧嘢食噶咯， 个个系天台烧嘢食嘅。 甚至咧，我以前咧，我识得一个强国嘅朋友咧，咁佢海南岛，海南岛到依家未有地铁噶嘛。咁咧，佢会同我讲话：，哎呀，其实咧，你哋香港啲地铁好似好方便，我好想搭啊。跟住我。 有咩咁特别啊？地铁啫，其实你去广州都有，深圳都有，你唔一定要香港搭咁样。 系咪就系讲紧九十年代嗰阵时啊？ 唔系呢句说话系早几年同我讲嘅嗰个人。 香港地铁系方便咁，但系佢都广州、深圳都有啫。 而家冇香港地铁都唔够人哋比噶啦，你北上成都呢啲都已经好方便噶啦。 唔系咁，香港密集啊嘛，香港即系你香港细啊，总主要就系大家都系嗰一样嘅地铁，但系香港嘅地铁就去到晒咁多地方啦，因为香港细。 啊，我拉开少少地铁嗰度咧，其实好多强国人咧，即系虽然佢哋依家佢哋啲地方有地铁咧，但系佢哋都好赞香港嘅地铁噶，因为好多时咧，因为香港嘅地铁咧系所谓 user friendly 啲嘅，系啊，即系你唔会咧，你强国地铁站一出到去，即系有时都会接驳埋个商场，但系有时咧出到乜都冇噶嘛，但系香港咧好多时咧。嗱，呢个当然系地铁公司啲伎俩啦，吓投资伎俩就，咦，原来上边有个商场，再上边有栋楼，喂，直情我原来出到去咧，我唔使淋雨咧，唔使好天晒落雨淋，我已经可以翻到屋企噶咯。强国人咧，好多时对香港地铁嗰个成个配套啊，或者成个设计咧，好欣赏， 好完善嘅， 好完善好，呢个就我拉开咗少少啊。 系啊系啊，同埋唔系噶，香港地铁嗰个转车都系我见过嘅地铁系最方便噶嘛。你譬如我喺上海搭地铁咧，由譬如当荃湾线转去港岛线咁样咧。要行真係15分钟都未行到㗎可以。但係喺香港通常就逐个对面就係㗎喇嘛。呢个都係。 香港基本上就好短嘅距离囉。好似上两个礼拜成都转其实都唔係话要行好耐嘅都係三五分钟内可以解决到嘅事囉。北京又係都係三五分钟一个站去转线转第二条线都好方便㗎喇。 但係点都唔够过对面方便啦。 咁一定係香港呢个 前 有 嘅。 好啦我哋又讲返继续讲返啦即係强国人对香港即系以前嘅印象系点啊？另外好多明星啦，雕好大啦，好多古惑仔啦，啲歌好好听啦，以前啊，以前啲歌即系好多时候都听歌啦，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个我又系早几年前嘅，有一个喺四川嘅朋友咁同我倾过，咁同我讲咧话，佢话以前啊，我以前细个十几岁嗰阵时咧，即系佢嗰阵时应该卅岁左右啦。十几岁嗰阵时咧，我觉得香港好神秘，佢同我咁讲，即系佢话好充满住一个神秘嘅色彩，同埋觉得香港美好。咁美好就好容易理解咯，因为嗰阵时香港系即系， 只不过佢生活喺一个唔美好嘅社会，系咪觉得香港 神秘之 后 咧，香港好 系咯，但系神秘就真系 系咯，点样 艳闻其详咯？ 神秘咧，嗱，佢嘅意思系觉得咧，嗱，因为佢咧就好似我头先咁讲，佢好多时接触，即系佢以前面对即系接触过嘅香港咧，都系一个影视作品入边嘅香港，佢会觉得咧。因为佢自己嘅世界入边咧，净系得中国大陆嘅啫嘛。咁咧，佢咧会见到唔知香港啲点解啲人可以去游行嘅咧？咩叫游行咧？点解会咁样样嘅咧？即系又或者讲紧话见到香港即系点解好似啊？点解咁多高楼大厦，好梦幻啊！成个感觉，同埋会觉得咧啊？点解香港人咧？谂嘢咁特别嘅咧，同我哋中国即系大家都中国人啫，不如分立咗世啫，系咪先？咁但系点解啲嘢又好似好唔同嘅咧？嗱，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早几年前咧，即系以前都唔系早几年啦，第一次出差，同啲强国人一齐食饭，跟住佢同我讲话：，喂，阿白琪啊！喂，点解你唔系用刀叉嘅？你哋香港人唔系应该用刀叉好用筷子嘅咩？ 食咩咧嗰阵时？ 我系食小菜，食小菜啊，系仲有红烧狮子头添，我记得嗰餐。 OK， 系啊，即系佢好多时咧。嗰阵时强国人咧对香港好多时有唔紧，因为佢觉得香港人西化，即系相对佢哋嚟讲西化，即系所以好多时咧系言语之间会夹杂到一啲即系觉得同佢唔同嘅地方啦，例如头先我咁讲，用刀叉或筷子啦，又或者讲紧话，咦？喂，你哋香港人英文应该好叻㗎喎。 係呢个係㗎好多国内人都会觉得。 係呀係呀呢个呢我访问咗我啲移民嘅朋友啊同事啊咁样呢佢俾我嘅其中一个 comment 就话英文甩甩声我好惭愧。我好惭愧我英文真係甩甩声嘅。真係好大件事。跟住佢哋呢佢哋话呢原来佢哋觉得我哋嘅广东话呢同深圳广东嘅广东话系唔同的， 系少少唔同的，系啊，广州人讲嘅广东话都系少少。 佢哋嘅 comment 咧，直头系好似我哋听台湾嘅国语咁，佢话觉得哇，你哋香港人讲嘅广东话 好好听啊，好得意唱歌咁样啊。 香港人嘅普通话仲好听啲， 普通话就佢哋心中有数啦。 OK， 其实呢回应翻阿白琪所讲呢，呢个好梦幻啦，或者系好美好啦。咁其实我想带出一样嘢呢，就是九十年代两千年嘅，特别系中国嘅女仔对香港嘅男仔特别有呢种好美好啊，好梦幻嘅一个想法嚟嘅。最想系乜嘢呢？ 心得其心得其 冇冇九十年代我得几岁啫， 竟然有好多女仔觉得你好梦幻啊， 风魔万千少女咁样。但系咧，正正就系嗰、那个，可能系一厢情愿一个印象啊，就是觉得隔离香港啊，或者同一个香港男仔又觉得香港男仔好有风度啊，生活又好啊，环境又理想啊，又可以用刀叉，又可以讲英文啊，等等等等，所以就形成咗点解有一段时间会咁多嘅大陆女仔系去黐埋落香港男仔嗰度，或者哪怕系做二奶啊、三奶啊，都会有咁嘅情况。 嗰时经济又好啲咧，香港 系 嘅。到今时今日啦，我听好多内地嘅朋友讲，都仲系觉得香港嘅男又好女又好个素质平均值应该仲系高少少嘅。 嗯，咁咧，所以咧头先回应翻阿 Win 讲咧，咁就由于呢啲咁嘅误解，又或者讲紧话一啲误会啦咁样样啦，咁咧从而导致咧。就好多，尤其是九十年代、二千年头嗰段时间，有好多悲剧出现嘅，即系例如《天水围的夜雨舞》啦，系啦， 唔系好多好多点讲，好多好事出现嘅， 例如 起码好多双飞儿童啊，单飞啦，唔系双飞啦，单飞啦， 点样好法咧？ 好促进香港人口， 唔系亦都促进咗阿 Win 好多识女仔嘅，我明嘅。 阿 Win 而家只要一上到去，哇，我系香港男仔， 不过真系事实嚟嘅，如果你同啲客户啦，或者系中国一啲，譬如餐饮啊，讲开话，譬如一班食饭嘅其中一个客户就，佢系香港嚟噶咁样，咁佢啲人咧就会用 个印象好啲， 突然间系一个唔同嘅眼光， 都系 去睇你嘅， 都系喺个移民行业都系嘅，即系啲人都会信你香港嘅移民顾问多过信内地嘅移民顾问，觉得你哋。正規少少啦，係啦，唔會咁多呃佢啦。但係可以承認係我哋嘅素質平均值高啲。咁但係某部分內地人咧就會覺得你哋香港佢係咁原話輯錄啊，你哋香港人咧就比較目中無人嘅，比較自視過高嘅，甚至覺得有啲香港人咧係井底之蛙嚟嘅，即係其實都未睇清楚世界咁樣，即係都有咁樣嘅法。回馈出嚟嘅 系啦，依、這个咧就系即系以前同依家嘅分别啦。嗱，头先我哋提过好多好多以前即系强国人点样睇香港啦。咁依家时移世易啦，依家强国都又变咗真系变咗强国啦。系啦，咁又有钱啦，又有面啦。咁咧就好多时咧，好多亦同埋佢哋好多强国人咧，尤其是新嘅一代咧，个眼界扩阔咗。咁咧，所以咧就好似头先 MJ 咁讲咧，好多睇法或者好多感觉会唔同咗。其中一样咧好似头先阿 MJ 咁讲咧，就话嗰、那个即系觉得香港人自视过高啊，或者甚至觉得调翻转啊，觉得你香港人井底之蛙。咁咧，强国啲论坛咧，就有一句咧，就成日用嘅啲强国人，就系啲强国人就话：喂，你啲香港人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看得那么高？系啦，即系成日都成日不停见到呢句，我去百度贴吧嗰度或者嘅天涯 啊，呢啲会唔会系啲咩网上嘅骂战或者乜嘢咧？即系 总有啊。我因为呢个 topic 咧，我访问咗唔少内地嘅朋友咧，我发觉嗰个所谓中港矛盾咧， 真系比想象中嘅系 高啊！系好难解决添啊！即系已经同我倾偈嗰啲系已经有一定嘅交情啦 ，friend 嚟咁样啦。 但系半路都想打鸠你嘅， 都唔会，都唔至于，但系都会有一啲即系大家有啲误解喺度。譬如佢讲咩咧？我话喂，对香港咩印象啊？咁样，佢话香港人歧视咯，歧视内地人咯。跟住话咁咩事件睇到歧视咧？ 即系佢会唔会有啲切身？ 冇噶，唔系切身噶。我问佢，佢讲唔出。跟住佢话你可以自己上网睇啦。咁话咁你嘅举例咧，咁样佢就会讲奶粉事件。奶粉事件点解会系歧视咧？咁又真系喺佢内地人嘅角度咧，佢会觉得佢真係咁样讲嘅，佢话你睇下你知唔知点解内地人要嚟香港买奶粉啦，有冇睇下佢嗰个背后嘅原因啦、啊、知唔知内地人嚟香港买奶粉促进几多香港嘅经济，真係咁样讲嘅，喺佢角度真係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矛盾好难解决、我当然唔认同佢讲嘢，但我明白佢点解咁諗，即係佢真係佢点解要买奶粉，因为 自己奶粉信唔过嘛。 吓、啊， 系啦，咁跟住点解要嚟香港买奶粉？咁香港比较信得过咯，咁样。咁呢啲系一啲客观嘅事实喺度。咁你唔俾佢买粉咧，佢就觉得你歧视佢。 即系个逻辑思维嘅问题，佢唔系应该系先解决咗内部点解去监管翻啲奶粉嘅问题，而去指责其他地方唔卖奶粉俾佢。 系啦，绝对系，又唔可以调翻转头谂下你自己呢个动作系带嚟几大嘅影响俾人哋。 系 你自己买一罐啫，你一百几廿亿人嚟买一人一罐，大佬。 即系一啲系佢本身有一个咁嘅自私嘅想法，就觉得你哋啲人自私。 但系我问呢一个人咧，佢系冇经历过买奶粉呢个事件嘅，冇小朋友嘅。 吓，即系佢基本上冇话语权啦，只不过系听道听途说啦。 但系就觉得有啲咁嘅问题存在，咁呢个中港矛盾，我觉得真系好难解决。 某程度上咧，即系佢哋啲谂法咧，某程度上咧系。真系啲国家机器咧，嗰啲宣传，嗰啲教育影，即有份影响啦。我唔敢讲，100% 系因为呢样嘢影响到嘅。咁但系咧就唔多唔少一定有啲嘅。咁咧我又突然间想插嘴讲一讲翻。即系以前嘅强国点睇香港咧？我有以前同一个强国朋友倾过偈咧，好得意嘅。咁咧佢细个嗰阵时咧，即系讲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咧会觉得香港一个好似头先咁讲啦，好神秘，神秘得嚟有啲梦幻，梦幻得嚟又好美好一个地方。咁咧，但系咧，佢哋又会成日讲嘅。啊，其实咧，你哋香港回归之前咧，都被英国人虾得好惨嘅，咁样讲，系咁跟住吓，点解咁讲嘅？跟住佢话啊，唔系啊，嗰阵时咧，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咧，学校教话，即系其实咧，香港人咧就系即系嗰阵时喺殖民地咁样被英国人即系或者被外国人欺凌 咁样，系啊， 欺凌咁样样，咁就好， 即系我哋要帮手起金字塔啊，即系有啲鬼佬嚟鞭打我哋，我哋就拖住一车一车嘅砖头咁样去起回风。 冇得喺国家嘅怀抱啊，系啊，冇好似一个孤儿仔咁喺出边流离浪荡啊， 咁谂起都觉得好搞笑。 所以咧都几矛盾嘅，即系佢哋一方面觉得好美好，即系另外一方面咧就觉得香港人俾人欺压，系啦。咁你回归咗之后咧，就直情系已经系投入翻妈嘅怀抱啦， 有奶饮啦，终于可以翻嚟有奶饮啦， 有奶饮。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我都话 M 最要唱歌。 欺压我哋啦，求下你，系啦，俾翻我哋嘅欺压啦。 头先 MJ 讲咧，奶粉呢样嘢咧，咁样样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咁，第一，咁佢真系即系香港人，其实反应都好激烈嘅，对佢哋买奶粉越嚟越激烈嘅。但系另外一边厢咧。强国有啲媒体啊，乜鬼《环球时报》啊，咩嗰啲咧，不停就不停喺度煽风点火，就系话，但系头先 MJ 嗰个朋友讲啲论点咩促进香港经济啊，又咩加强中港交流啊，呢啲咁嘅 point 咧，其实就系 exactly 嗰啲乜鬼《环球时报》啊、央视啊嗰啲 point 嚟， 系 完全系冇分别嘅。 你知唔知我哋落嚟买一罐奶粉，促进你哋几多经济，对香港几大好处？ 其 实 中 国 咧，即系中国嘅老百姓咧，而家会好少少。尤其是針對北京，主要都是北京我接觸過的，其他很多地方真的很單方面去相信媒體。我相信現在很多這些所謂的中港矛盾啊，或者是一些包括一般老百姓的看法呢，很多時候是被這些媒體，其實不單單是中國的、這 個、 香港很多咯、 這個無可避免，即譬如我們自己啦、我們都接觸不成個世界的嘛、我們接觸中國都是靠媒體、所以就聽強國生還者、知道多些人現身說法，就可能、可以認識多些，當然更加認識多啲係真係切身去體會啦。咁、譬如我聽過好多移民嘅客人咧嚟到香港咧，同我講，同佢哋心目中嘅香港完全唔同。佢嚟香港之前咧，以為香港好亂嘅，唔係古惑仔嗰啲啊。佢以為香港周圍都係 踢劫啊、 踢劫啊、示威啊、防暴警察對示威者啊，周圍好亂嘅，唔好嚟香港啊咁樣。但佢嚟到香港之後，真係又係咁樣現身台講嘅。哇 ，MJ 啊！香港好有素質，好有秩序、完全冇任何嘅衝突啊啲發生嘅、冇嗰啲打交啊，周圍惹是生非。其實同我心目中香港唔同、佢話我翻到去內地，我都會同啲內地朋友講啊，香港唔係真係媒體咁樣嘅，所以其實大家都要除咗聽媒體嘅報導啊，聽強國生人之外，其實多啲去自己思考一下世界點樣。 即係實好切身處地嘅，兩個禮拜前我喺成都嘛，啱啱就有個成都嘅客户有錢嘅，應該都係富二代嘅，好30歲到已經係啲總經理嚟㗎啦。咁去拜訪佢啦，佢先講開話， 啱啱我拜访佢嘅前几日就嚟咗香港买嘢、嗯，即系佢都会有讲，佢亲身讲，其实香港咧人啊或者啲人嘅质素啊，唔差嘅、嗯。不过咧佢就话对香港系彻底嘅失望，原因系乜嘢呢？因为觉得圣诞节前都冇打特价嘅，同埋因为佢觉得卖嘢贵咗。 哦、 因为人民币嘅贬值，而港元就冇贬值啦。咁、嗯、所以呢、這个即系有好多嘢你要亲身同佢接触，或者佢哋要亲身落到嚟，佢、嗯、先会去真系接触到两地文化嘅，即系唔好单方面去睇呢啲媒，听呢啲媒体嘅讲法咯。 系咯，咁人民币贬值唔关香港事， 就又话你咩噶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咧？即系第一个我近排接触到嘅一啲国内人嘅睇法啦。第二个系咩咧？第二个就未必一啲国内人睇法，不过寻日就坐的士嘅时候咧，前日啊就好讽刺嘅，即系听一个应该系城市论坛，咁讲开系乜嘢咧？讲开咪话喺个西九起呢个嘅 故宫博物馆， 投资30多亿，跟住有嗰啲维园阿伯咧，就唔知系打电话定喺现场喺度讲啦，讲咩？佢话：哎呀，如果起呢个故宫博物馆啊，会促进香港嘅旅游业噶。个主持问佢点解啦，佢就话：因为南方嘅人就唔会再去北京故宫噶啦，全部就会嚟香港呢个故宫博物馆啦。即系你咁样听，你只会觉得系好无知啊！即系究竟佢系受呢个媒体嘅蒙蔽，定系根本就系一个无知嘅人咧？ 两样都有啦， 系啦， 无知就越完全信晒媒体咁样啦。 即系觉得好讽刺啊！点会南方嘅人会有一个真嘅故宫唔会嚟香港睇一个咁嘅故宫博物馆咧？ 系、嗯、咯，所以咧咁其实咧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强国人咧咁其实对香港嗰个印象咧唔多唔少系有啲转变嘅， 系、 嗯、咁但系嗰种转变咧又未必大家谂到咁。大得咁紧要或者咁明显、嗯、即係有好多例子就好似 MJ 讲咁讲话觉得香港人都系井底之蛙啫，或者甚至觉得你香港人见识少咁样。但系另一边厢呢，头先MJ 同阿边都提过啦、嗯、就系讲緊话就算去到今时今日、嗯、香港人上到大陆呢、 嗯、 都系唔知点解呢，佢哋会觉得啊香港人眼系好好少少， 地位系窄，系相对高少少咯。 系 可能始终系咁多年一个品牌嚟咯，就觉得香港人做嘢咧就实事求是啲嘅，亦都冇话咁多系咩拉关系啊，或者系啲即系收贿行贿啊啲，就比较少啲。 系即系个素质仲系好啲咯。我用一个分数去比较咧、嗯，即系如果八九十年代咧，佢哋会睇到香港好高嘅，可能佢哋嗰陣時得40-50分，無論經濟啊、素質啊，咁、嗯、香港人都仲係80-90分咁樣。咁而家佢睇多咗啦，佢自己都升華咗啦。 由40分變咗做42分咯，佢哋而家應該。 唔係，如果去過出過去世界周圍睇嗰啲咧，有時有啲所謂嗰啲叫咩海歸派，即係去過外國留學又好啊，工作又好啊嘅投資嘅生意老闆嗰啲公司又好啊。咁、 嗯、 近10年都係多咗噶嘛。咁佢見識多之後咧，佢質素所有都高咗。而家佢哋我諗。平均可能有60-70分，咁係有認識真正嘅香港，又冇佢心目中咁美好，咁可能都係70-80分，咁變咗咪拉近咗囉。 同意嘅，同意的，因为你始终香港都已经系回归咗嘛，即系会拉近咗、嗯，即系其实香港嘅分数又低咗， 而中国 嘅分数又高咗， 系啊， 咁所以可能唔解意思啊，10年8年后可能都已经系 即系拉到噶啦，一样都唔奇添啊。 因为譬如好似有网上我哋 Facebook 啦，有人同佢讲话成日讲一啲黄语啦，好似平日 MJ 成日讲嘅素质啊，或者跟住我第一个反应就话，其实而家已经冇话咩黄唔黄语。好似已经好日常生活 风 化嘅，我哋嗰成日讲嗰啲系黄虫嘅黄， 我又黄色嘅黄， 你嗰人黄色咪就系谂呢啲。我哋咧，即系点讲，好多用语啊，基本上随住两个地方嘅交流，已经变得系冇话分唔分咩黄语噶啦。咁譬如好似咩富二代啦，以前我边度讲咩富二代，一二世祖二世祖噶啦，咁啊小鲜肉啊呢啲，基本上冇话一啲好特定嘅黄语噶啦。 系啊，但系咧我自己咧，我会坚持唔讲素质呢两只字。嗱，依家讲咗， 打造会唔会讲啊？ 打造我唔会讲，我死都唔肯讲打造呢两只字。 系，总会有咯，但系 系即系总会有嘅，即系例如头先有边讲富二代咧，总会有嘅。咁但系咧，反而我有时会。坚持翻少少嘅，即系我自己啦吓，即系例如我讲翻质素嘅质素，或者嗰个品质就品质， 方方面面呢个唔讲咧， 系即系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呢啲系会有少少叫做。 共产中文啊，就系累赘唔得，即系冇咗以前即系真正嗰种中文嗰种。 打造唔算累赘，打造佢系反而系简略咗一啲。 打造你唔明佢讲咩嘛？有时共产中文嘅问题，一系太累赘，一系太简略到系完全冇意思。系啊，即系我会即系我依个有少少自己嘅坚持啫。系啦， 确系嘅。我哋广东话我都系近嚟先有一睇翻十年啦。即系佢有一个就系讲广东话方言啊嘛，咁广东话方言系有佢独特嘅地方，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啦吓，尽量守住到啱嘅，因为有啲言语咧系有佢背后意识形态喺入边嘅，系啦，咁我哋尽量我同意八旗呢一个嘅，咁可以守住嘅话，尽量用多啲我哋自己 wording 咯，咁我以后用素质啊， 冇用冇用素质， 仲要用质素， 其实我哋喺 Facebook 嘅唔知有边一集我哋喺 Facebook 俾人话过我哋用素质呢两字， 系我哋应该用质素， 系用翻， 以后唔好用素质啦， 就唔好话乜嘢。 其实好多 term 去用嘅，即系中文咧系一个 quality 咯，用英文咯，好唔好？ 中文系一个好即系佢入边有好多文化入边嘅，即系背后好多意思嘅文化，即系要好好守住一啲真系有意思嘅中文，我只可以咁讲咯。系啊， 好啦，咁呢一节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讲下香港人眼中嘅强国又系点啊？ 好，下次见， 下次见。